Thank you.

普劳斯在这首作品当中将中提琴的技能和潜质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将管弦乐当中中提琴声部置于弦乐群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以音响音色的平衡和融合的原则来设计中提琴演奏的不同音区还有他的演奏技法，所以呢，也是在整个乐队当中中提琴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一部中提琴和管弦乐队的作品，而并不能说是中提琴协奏曲。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哈罗德在意大利这首四个乐章的中提琴和乐队的作品。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太多，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 后悔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时间会留下美